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非常明媚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现在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没错，我是水水。那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在这样一个冷冷的早上，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然后不管是要去工作还是要去学习，都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是摸着黑爬起来的，差不多吧。 没有开灯之前是吗？ 对，今天进到导播间的时候，导播老师说有这么冷吗？因为我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就是带点毛领的那种，真的是这个季节不知道该穿什么了，觉得穿什么穿多厚都不为过，尤其是早晚确实是比较凉，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加衣服。 而且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啊出现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和我们打一个招呼，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开始抱怨为什么我们要弄视频。特别是每到冬天的时候，你想想以前的时候啊，如果是在冬天的时候怎么穿都行，就是我知道的好几个我的同学都是出门就裹着军大衣，来到台里反正播完了裹着军大衣就走。 对，而且其实正是大冬天的时候，反而直播间有的时候会比较热，所以军大衣里边裹一短袖， 对， 就可以这样上节目的。 没错， 但是好像现在还没有热起来，我今天感觉到这直播间有一丝丝的凉意。 其实我觉得北京最冷的时候就是十月末到十一月初的， 就是暖气来之前的那段黑色岁月呗。 对，暖气还没来，冷空气来了。 冷空气来了。所以这段时间也是这个感冒高发的一个时期，希望大家真的是多多注意，千万不要要风度是吧？ 对， 要温度了。 要温度，不要风度就行。 好， 好，赶快进入今天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听到这个哈啾这声音，觉得我们节目好像也感受到了冷空气要感冒了呢。 没错。 嗯。 所以今天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 嗯，京东快递小哥要80%是免费上门回收旧衣了，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说从这个10月12号到17号，那今天应该是16号，还有2天、嗯，也就是到明天截止，由京东公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以及众多知名品牌共同举办的“蔚蓝地球可持续周”活动将在全国展开。那么活动期间呢，消费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武汉、沈阳8个城市，可以通过京东的物爱相连平台一键呼唤京东的快递小哥免费上门收取闲置的衣物。 那这个衣物我要先洗好吗？ 我觉得这个靠自觉。当然洗好是最好的了，弄得香喷喷的折好，对吧？但是肯定有很多人，比如说他确实就是在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收拾出来了很多的旧衣服，没地儿搁了，都塞一大包里，对吧？这个时候可能也觉得哎需要处理一下，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 其实送走了也挺好的，我觉得 挺好的， 挺好的， 他就有很多旧衣服。然后 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因为每年淘汰的衣服不知道送去哪里。 对，就是还怪可怜的，给放那。 对，而且有些衣服确实是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能把衣服穿坏了，就穿破呀，或者说真的穿到要扔的地步，都是觉得 都是设计。 对对，所以现在真的都是不喜欢了，或者说过了一个季节我没有穿过，那可能我就淘汰它了，对吧？哎，奉劝大家啊，现在这个潮流真的是。轮过一轮之后又回来了，所以有的东西你留几年，留个3-5年又开始流行了。 我感觉女生和男生淘汰衣服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感觉女生就是只要不喜欢就那件衣服就惨遭淘汰。 当然 男生可能还是会考虑一些，比如说这个毛衣是在毛球洗的太多了，然后看起来太旧了，或者说这个衬衣直接已经穿到领子变形了。我基本上不会因为喜好而淘汰一件衣服。 我觉得女生的标准是，如果这个衣服穿出去不会让自己觉得美美的，那还是算了。 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买回家？ 当初它还是有点美的。 快乐雨涵来到了直播间，说爽爽女神水水小哥早安。为什么爽爽是女神，我是小哥呀？听起来好像我要 快递小哥， 听起来好像我要去王爽家给他们家收旧衣了一样。 所以在这个北京、上海、广州这等等8座城市的小伙伴们，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哈，不需要你出邮费，对吧？然后这些衣服也可以物尽其用，送到更需要的人身边去。尤其是在这种换季快要进入冬天的时候，应该说在那些比较贫困的地区或者是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流浪儿童啊，他们真的是需要保暖的衣物。 对， 所以比如说你淘汰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棉衣啊，这些衣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 对，所以大家赶快整理一下，然后要记住一键拨打小哥的电话，把你的旧衣物变成爱心，送给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或者赶紧去查找一下这个蔚蓝地球可持续周的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情。看一看怎么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一条国内的新消息哈，说的是这个12306，我们的这个高铁动车可以选座位了。 太棒了， 太棒了。你要选什么样的座位请告诉我。 它座位能够显示我附近有几个熊孩子吗？ 你就那么讨厌小孩吗？ 可以点击说这有个熊孩子，这有个熊孩子，然后我就坐在靠最角落的， 然后亮红灯，对吗？太可爱了。 说的是这个12306近日在官网悄然的放出了一则公告，那宣布正式上线选座功能和连续换乘功能。 嗯、 选座方面呢，目前支持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选座，那么此功能仅提供相邻座位关系选择。如果剩余的车票不能满足需求，系统将为您自动分配席位。什么叫仅提供相邻座位关系的选择呢？ 就是只有两个座的时候才能选。 真的吗？ 就是只能够选择 靠窗或者靠过道， 或者靠过道，是这个意思吗？ 那雪雪，你是喜欢靠窗户还是靠过道呢？ 我喜欢靠窗户。 哦，说明你还年轻。 因为我喜欢打扰别人。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选择靠过道。 因为去洗手间方便啊，而且坐的久了之后就觉得腿麻了，要起来走一走啊。 起来走一走啊。 要烦的。 坐在窗户边完全不影响这两项啊。 以后请12306告诉我余云水坐在哪里。 对不对？我觉得坐在窗边不影响你出来方不方便啊，是别人不方便，对吧？ 当然是别人不方便，其实别人睡着的时候真的很不好意思，每次都说对不起，能不能出去一下？然后好不容易出来了，又得对不起，能不能进去一下？ 我要这样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能不能出去走一走？我大概5分钟之后回来，那5分钟之后再叫醒您。 其实让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说这个12306的官网是悄然的放出了这则公告。我觉得这个12306是想过的。 嗯， 如果他是大肆的做宣传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去选座了。 嗯， 有可能这个功能就是说，哎，慢慢的让大家口口相传去知道。一开始也可能是在这个试用阶段，让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开始用起这个功能。 嗯。所以其实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在手上能操作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包括在高铁上也可以订外卖。 对，然后好像是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就越来越懒了，对吧？ 对于那些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是不是会越来越纠结？ 会越来越纠结。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提前去预定这些东西的人。 哦，那你真的不适合在未来生活。 比如说我觉得在飞机上只要不要分到中间的那个座位，我就 OK。但是我一般去机场都会去得比较早，所以我去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那种就是选不到座位的时候。 但是我这个之前一个月去欧洲，我就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欧洲的这个就是火车吧，它的这个火车票是根据你预定的时间和买票的时间分不同的价位的。假如说你这个你要买第二天的这个火车，你提前一天去买票，那可能这个票已经非常的贵，是全价票了。而比如说你提前半个月在网上预定的话，它甚至有这个8折6折的这样的。 火车票有折扣吗？ 有啊，有这样的折扣啊。 火车票是6折扣了。 对啊，对，而且折扣非常低。折扣非常低，就是你可以省到大概人民币，比如说200-300的样子，真的。 那很厉害。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就是不习惯提前去预定，总觉得哎呀没事去了买就行的人来说，会花更多的钱。 但是因为你没有你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未知成本，你把它规避掉了，所以说呢你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其他的经济成本。 未知成本和提前动脑筋的成本吧。 对，我非常非常羡慕有那种拉一张单子，然后就比如说知道他3个月之后的某一个下午要干什么的人。 你真的羡慕吗？ 我真的很羡慕，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能力。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种习惯或者生活 方式。也许这样的人还觉得自己很苦恼，对吧？ 他觉得他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人一般觉得他们的生活井井有条吧。 大概是吧。 而且这样的人其实一般来说不算是枯燥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一定是很有逻辑思维的人，我觉得理科生一定是居多的。 对， 但是假如他的生活不能根据他的这个很长的这个计划单去旅行的时候，他会不会变得很苦恼？ 不知道。花溪的林来到了直播间，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来到 直播间，早上好，早上好， 打一个招呼。如果12306现在可以开始网上选座了，大家是更愿意选靠窗边的还是靠过道的呢？我的答案是靠窗边的。王爽的呢？靠过道。 其实我也是喜欢靠窗边的。 但是你年纪大了怎么还喜欢靠窗边？ 年纪大了坐长途飞机，就比如超过6个小时的，最好还是靠过道方便一些。因为那个 就是飞机的座位的宽度其实是不如高铁那么舒服的。 哇，高铁的那个座位的宽度应该是飞机的10倍吧？ 10倍，特别适合大长腿坐。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漫画，特别有意思，他就说设计飞机的座位的人肯定都以为我们的腿小腿以下都是残疾。 飞机的空间宝贵嘛，要省着点用。 OK，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最近很火的东西啊，叫做共享电脑。 共享电脑， 对，然后你就是这样一听，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共享电脑是不是说我扫一个码就可以领一个电脑走？想的太多了。 No， 共享电脑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呢出了一个小部件，这个小部件呢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小托，是个贴片。然后呢，你把它贴到你的笔记本电脑下面，在开会的时候，你就可以360度旋转你的笔记本电脑，让它。 这明明就是一个转盘啊。为什么要叫共享电脑？ 现在什么都要美其名曰共享了啊！ 都要沾点共享的光是吧？ 好了，发明者呢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开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电脑自由旋转，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杰作，提高开会的效率以及深度。我就在想说，你们是没有 PPT 的放映的那个 没有投影仪系统吗？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在两三个人开会工作的时候，在头脑风暴的时候，可能这样的小配件还是很有用的，对吧？不需要把你的电脑端起来转个圈再放在别人面前。你可以360度的转它，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好处和便捷性的。 对， 但是请千万不要用共享这个词。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就是类似于在办公或者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细节的小动作，我觉得特别帅。就比如说如果我有这托盘，我就这样轻轻这么一转，然后这电脑就会这么转，我就觉得很酷，就比我要把它拿起来然后转过去，然后再送到你的手边，会让我觉得更酷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耍帅的发明，对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一般来说老板他都有一个旋转椅嘛，然后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老板背对着你，然后面对着他落地窗外整个城市的景观，然后过一会儿你敲一敲门说老板我来了，然后他就睿智的非常缓慢的慢慢的转过来说你被开除了。 电视剧看太多。 中毒太深是吗？ 所以这不是共享电脑，这是耍帅电脑。 对， 小配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在这个中国买到哈，但我觉得对于这种经常两三个人去讨论事情的这些小伙伴呢还是很有用的。不知道它的价位怎么样？你现在要转一圈是吗？ 我要转过来说你被开除了。它的价位现在还没有，这个新闻里面没有说。说了吗？没有说。 好像没有说。但我相信这种小配件的成本应该是非常低的。 我觉得共享的东西不可能贵的。 共享的东西不可能贵。那共享飞机怎么说呢？ 共享飞机应该就是在飞机底下贴这样的一个贴片，然后你可以旋转它。然后把飞机的那个门就是转到。 请问你为什么要旋转飞机？ 因为共享嘛，对不对？飞机不可能共享啊， 飞机可以共享了。 怎么可以共享？ 我们之前分享过一条消息是这样说的，说的是有一些富豪他们有私人飞机，然后他们的私人飞机呢其实总是自己坐也是没意思的。其实有买私人飞机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有需要社交的成分，或者说需要彰显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成分。那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一看他私人飞机里的布置啊，他的实力啊，所以他可以把比如说他要从北京飞到上海，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坐呢，就是利用率太低了。比如说可以空出四个位子，他可以选四个，就是预定了他这个座位的人，刚好想从北京飞上海的。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 APP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是的，据说已经有了，而且据说第一趟共享飞机的这个尝试者，就是一个大佬，不是是马云还是谁？来着，对，他已经尝试过了。 所以你在那个飞机上，其实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这个大佬见面，对吗？ 你最主要的是向大佬表现你对他的崇拜和。 他不会把自己关在他自己的卧室里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 OK， 我只是在各种假想。 那我要选择靠近大佬的那个座位。 不知道共享飞机现在可不可以自选座位哈、啊？ 而且他的这个飞机应该不用让，应该就是比如说我坐窗边的话，应该不用拍着他说。嘿嘿嘿，云哥，起床了，我要 去个洗手间。 应该不会，对不对？ 你从此就被清除出这架私人飞机了。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滴滴快车上的无人便利店这样一件事儿。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刚刚得到了一大笔的投资。出租车上的无人便利店，它抓的是哪个群体呢？他说新零售背后主要是90后用户的兴起。 我 好，他们对于价格没有那么敏感，对便利性的需求更强。所以呢未来的新零售新娱乐都是具有碎片化便利性和智能化趋势的，而不是讲求性价比的。 我要代表九五后的群体给这个就是 说法， 出租车上的这个便利店啊点个赞。 嗯，真的吗？ 对啊，我们九五后超喜欢这种方便。 你到底是九几后啊？ 九八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的准确。 嗯，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其实有的时候我对价钱真的不是特别敏感。 嗯， 除非你一瓶水卖我20，然后我问你说这是凭什么卖20？ 比如说2块和8块之间，你就觉得没有区别。 2块和8块有区别， 有区别。和7块呢？ 我觉得7块和8块没区别， 本来就没有区别。 5块和7块没有区别， 5块和7块， 然后3块和5块没有区别。 嗯，所以你的区别感是从3块钱这个差距区分的。 我是觉得是相差的，比如说13和15， 嗯， 就没有差别。 哦， 就是它中间的差价只要不要超过4块或者3块， 嗯， 就 OK 了。 嗯， 就比如说你一瓶水卖我5块， 嗯， 然后他一瓶水卖我3块，我觉得如果你更方便，我就买你的。 嗯， 就比如说 就是在差价比较小的时候，确实是价格不敏感的。 他在300米以外， 嗯， 你在我面前， 嗯， 我就买你的。 嗯 啊，因为他这个售货机不可能卖什么特别贵的东西嘛，比如卖电脑啊，卖飞机啊什么的。 请问你要在这个出租车上买什么？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谁也不会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就兴头来了，然后就买一架飞机。虽然我们下了出租车也买不起， 也得买得起。 但是在出租车上，估计就是买一些吃吃喝喝的纸巾啊什么的。 纸巾啊，还有这个饮料，我觉得是最多的。还有就是小零食，或者是数据线， 对 不对？充电宝之类的。 数据线不用吧？因为 充电宝。 充电宝 OK 的， 数据线很需要啊。每次上这个专车的时候都说，师傅您车上有这个充电线吗？他说我有口可以插，你有线吗？ 不可能， 真的， 现在专车全部配线的。 哦，那不是所有的专车和快车都会配线。 对，快车不配线， 快车不配线， 快车不配线，专车配线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障碍。 专车每一次都会司机主动问你说，先生您需要充电吗？ 还有一次我坐在这个快车上的时候，我的手机刚刚好就是到了没电的那个临界值，它就会噔噔噔，就是有这样一个声音。 嗯， 然后旁边的师傅就会问我说，你充电吗？你手机没电了。 我跟你说，现在的服务系统真的要把司机都要逼死。 说到这里我还想感慨一句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这个北京的服务行业提升很快耶， 对吧？ 嗯，尤其是这个商场里的导购啊，还有一些这个餐饮的部门，真的觉得哇，北京的服务棒棒的。原来觉得只有深圳啊这种就是靠近港澳的这些城市才有这样的服务水平，最近觉得哇，棒棒的。 是， 嗯， 我们也是希望其实生活当中多一点爱了。 嗯，多一点爱。 OK， 那最后简短的给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全新的可以防水的这个 Kindle 啊， 嗯， 是出来了。 嗯， 那其实说实话，一直以来就是电子书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水是它最大的敌人。 哦，是吗？ 讲的就好像纸质书不怕水一样。但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现在会发现水是电子设备一个最大的劲敌，不管是我们的手机， 嗯， 还是我们的电脑， 嗯， 还是我们的这个 Kindle， 嗯， 对， 所以现在呢，这个公司是推出了一款7英寸屏幕，然后300 PPI 分辨率，然后翻页速度提升了20%的一个防水的 Kindle。 嗯， 那用这样的 Kindle 呢，就再也不用担心在浴缸里看书的时候，这个电子书掉进了浴缸里，也再也不用担心游泳的时候可以。就是不能看书了， 嗯， 你可以边游泳边看书，好吧？ 真的吗？不是这样了。Kindle 公司说，其实因为这个电子书它是有一个开放的数据和充电的接口的，所以它不是全封闭型的这种电子设备。那虽然说它是防水，但是是防水键而已。比如说你这个去洗手的时候，对吧？有几个水滴，或是有咖啡泼出来之类的，你要把它放在浴缸里，你以为它是肥皂吗？Ha ha ha! 所以说这个产品不是为了水下使用而设计的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工作温度是在0到35摄氏度，所以你带进浴室里，你知道浴室的这个温度会可能会再比35还高一点啊，所以对这个设备还是有害的。 你知道有一次我和我一个朋友去那个蒸桑拿，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如果我们在桑拿房里面有一些音乐就好了，然后我们大家就怂恿他说那要不然就把手机拿进去播吧，然后他就把手机拿进去，然后就放那种非常非常非常轻快然后有节奏感的音乐，放着放着放着我们就觉得音乐越来越小，然后我们就说我说你怎么把声音调得那么小，然后他说我没有啊，他说可能是手机自动的就是放小了吧，我说哦，然后后来就是听到刺啦一声 黑屏了， 音乐停了，音乐停了，然后 短路了， 全部的 刺啦这声我觉得是短路了， Music never stop、okay? 你简直就是一群吃瓜群众 然后他过去拿着他的手机看着他黑屏的手机说手机坏了，然后我们就说不可能，手机怎么会坏呢？他说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手机进水了然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桑拿房里面是温度又高、湿度又大、然后他的手机就报废了。 是的啊，报废了，最后 就是拿去修了嘛，然后还是花了不少钱。 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尤其是这种高温真的挺危险的。我觉得音乐停止还算是好的，然后一些其他的意外事情的发生， 最大的问题就是 music 停了，他的手机坏了就坏了吧，对吧 太冷血， 手机坏了还有新的， music 坏了就是停了，那心情就不再有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在泡澡的时候如果能看书或者是有一些内容的这个注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 你看你担心的这个问题和我担心的就不一样，我担心的就是哪里可以泡澡 桑拿房啊， 家里还不具备边泡澡边看书的这个条件，好吧？ 知道吗？就我们新家装了一个浴缸，然后所有来我们家的，无论是长辈还是同龄人都说，你绝对不会用这个浴缸的。 我绝对会用这个浴缸， 我绝对会用。而且我们家当时买跑步机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说，哎，你这个跑步机最后就会把变成你挂衣服的地方。我说我每天都用它跑步。 你跑吗？ 其实我的利用率还挺高的， 是吧？ 一周大概 一个星期两三次 ，对。两三次， 好高啊！ 啊，真的很高啊， 真的很高哎！ 就是为了证明给他们看，我的跑步机不是用来挂衣服的。 OK 了，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我们一首音乐之后，再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know you love to make an entrance.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wn flames was just...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是通过 FM 98.2 和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了。我现在看到好像直播间里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留言。 其实就是一个小伙伴 啊， 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在给我们留言。他说：“今天不是爽爽和文文吗？为什么感觉换人了？水水早上好。然后他说， 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到各种混搭的这个组合。 对，各种混搭，花式混搭，珊珊配文文，爽爽配水水，水水配珊珊，文文配爽爽。 说得明白吗？” 一共有四种组合呢， 明天还有袁一配水水呢。 对，明天还有袁一配水水，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这个大魔头， 大魔头 袁一同学将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搭档，我感到非常的惊恐。 好，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翻滚吧朋友圈。那首先上来呢，第一条消息要跟大家说的是，说有一对夫妇他们改变了购物方式， 对， 一年内呢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存下了9万块钱。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我就是欠了巨额债务的人。 那你欠了多少债务？ 我真的很夸张，我觉得我欠了就是大概有4万到5万以上的债务。 是信用卡账单吗？ 对，类似。 哎，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看了这条新闻以后，这条新闻的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说夫妇改变购物模式，一年还清债务还存下9万，对吧？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哎，那他们大概是还清了多少的债务呢？然后看他们是还清了大概有人民币就是 3万5块钱 的这个债务，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是还清了35000的债务，再加上9万的存款的话，他们一年就存下了125000元，差不多，对吧？那125000元的话，按照他们两个人挣，然后三个人花，因为他们是一家三口嘛，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就在想说，哎，那对我来说，这个可能就是或许会有一些启发， 就这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或者有借鉴的可能性。 然后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发现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借鉴的。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减少所有的非必需品的消费。 这个非必需品他们是怎么判断的呢？因为他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打算不租房了，要买房子。 对。 然后每次在这个商场里、超市里看到一样东西想买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房子重要还是 是这件东西重要，但是房子每次都赢了，所以这笔钱就省下来了。 对， 所以你需要先设定一个你特别想买的这种必需品的，而且是大额消费的这样的目标。你想买什么？ 我想先还债。 所以以后你在看到一瓶8块钱的水的时候，你就要说水，你是要还债还是要喝这瓶水？ 你知道我之前都是在底下超市，然后大概两三天就会拎一桶那个矿泉水，然后去家里喝，因为我就告诉自己说，北京的自来水虽然就是煮沸了以后也能喝，但肯定没有这样的纯净水，喝起来健康。 对， 你知道我从一个月之前已经开始从我们家水龙头接水开始喝水喝了吗？然后 好了，我来安慰一下你，其实北京的水质还是不错的， 对吧？ 喝起来没问题。 对，然后比如说我以前就是特别毫不犹豫的就会各种叫滴滴，就各种打车，然后现在我经常就是在想说，这个地方如果是在20分钟的自行车以内的话，我就骑自行车。 但是水，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的理念是日常的消费哈，就比如说吃，还有打车，就这些钱，我真的觉得你就再怎么省，你一个月也省不下几千块钱。 我跟你说，大前提是，我最近也没有在买衣服，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穿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穷。怎么拎不清？ 说到这里真的要哭了。 怎么就拎不清这个主要矛盾呢？ 懂了懂了懂了， 对吧？然后我们再回到来看这个这个题目啊，然后这个夫妻呢，就比如说像女生就不再买衣服和鞋子啦，然后男生呢也不再去买电子游戏。 原来他们买电子游戏的开支这么大呢。 我跟你说，电子游戏是个深坑， 深坑烧钱， 烧钱，和单反差不多吧， 而且一入坑就深似海， 对，深似海，然后他们就像王爽说的，他们就决定说，哎，我们要买房子了，对不对？然后每一次就比如说，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就问自己说，是这个东西重要还是我的房子重要？然后每一次房子都能赢 ，OK。然后最重要的其实实际上他们找到了，就比如说优惠券和折扣，也是他们的主要的省钱的方式。那他们不为使用优惠券而感到尴尬，那孩子们呢也是参加到这样的省钱的大战当中。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微笑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个消息哈，就是说，也是英国还是欧洲哪个国家有一个女士，她就决定一年不买衣服，不买新衣服，然后她也做到了，而且她的家人都非常的支持她。其实这样的目标，只要你真正的下定了决心，你是真的可以做到的，而且你做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记得那个徐静蕾，就老徐，好像最近也说，我坚持3个月不买衣服，因为他也在做一些非常修心的事情，比如画画啊，比如自己做一些针织的包包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就觉得，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物欲降低了， 对， 啊，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说不买衣服。现在其实也有共享衣橱了。 我想问一问，就是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现在让你去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它的时间期限是一年，你会让自己说这一年当中我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娶个媳妇儿。 咱们来点现实的，好吗？就能可控的。 OK。 像爱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我觉得可能设定期限有的时候也没辙。 对。 比如说你呢？ 我呀，我还真的挺想买一副滑雪板的。但是现在我的存款是可以买得起的，只是我不舍得买。而且觉得家里没有地方放。 所以你喜欢滑雪？ 对，其实我是一个物欲真的很一般的人，非常一般。我也有大概一两个月没买衣服了， 才一两个月呢。 但是我就是经常会这样，一两个月不买，然后买一下，又过两三个月不买，会这样。物欲蛮低的，而且有的时候出国也会不买东西。 我也是最近发现，其实实际上买东西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冲动消费。其实很多东西买回家以后吧，你就很后悔啊，又想把它塞回去，但你塞不回去了。 塞不回去了。主要是想退货，退不掉。 但其实我觉得我最没有办法停止买的就是书。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就是很喜欢把书买回家的人。 我也是。 然后我每一次就是看着我一个书柜的书，然后60%-70%都没有读过。然后就在想说，天哪，那要不然我还是先把这个就是没读过的读完了以后，我再买其他的好了。 对啊。 但是 我只有大概，比如说我大概只有10%的书是没有读过的。我觉得60%-70%这个比例太高了，买太多。 但是没有办法呀，就是看。 可能关键的问题是你看书的速度太慢。 是看书的时间太少，又不用去买衣服了，是吗？ OK， 那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这是第二个时段翻滚朋友圈。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办公的环境，是说这个微软的员工建造了一系列温馨舒适的户外的树屋，然后提供给他的员工们在户外工作。原因呢，就是他们的员工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说我想在户外工作。 好任性啊， 好任性哦。 我觉得大公司真的就是不一样， 要创新型的大公司，尤其是像微软啊，还有一些互联网类的公司，我觉得他们真的在就是这种办公环境上也是有很多的创意的。因为我也去过北京的这个微软公司的办公环境，确实感觉也很不一样。他们的茶水间啊，他们的活动室啊，包括他们的工位，旁边有人放瑜伽球， 使用率高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你去那里就不会觉得很压抑。 我在内心终于明白了，就是咱们的广播电台和微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的共通点。就是咱们的直播间也有一个瑜伽球， 但从来没有人用过，对吗？ 我用过， 是吗？ 我拍过它， 拍过。 OK， 那我们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实际上微软的这样的一个树屋呢，是一方面满足了大家想要在室外工作的要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个员工的描述啊，他们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一个员工盘膝坐在树屋软绵绵的草垫上，他把手放在膝盖上，眼睛微闭，头望向碧蓝的天空，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然后他打开笔记本，一阵紧敲，完成工作后把笔记本合上放在一边，手掌放松落在膝盖上，凝视前方，然后又闭上了眼睛休息。 这真的是一条新闻吗？请问 我就觉得这样的体验真的好棒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脑补出来的一种想象吧。 说实话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方式虽然环境在那儿了，但是依旧会非常忙。 当然当然， 我 就是精神压力会非常大。 我一直都觉得干金融的人，就是我们总羡慕人家干金融的人，说好像动不动就是出个国啊，然后住用五星级酒店啊， 对，坐头等舱， 都是头等舱啊。你知道就是我身边的金融朋友越来越多了以后，我发现我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他们开始脱发了，对吗？ 因为他们开始脱发了，然后他们没有时间去 消费 然后他们有时间消费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花的特别大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如果这个时候不大方，平时也没有机会特别大方。对吧， 就是如果钱和时间了做一个权衡的话，他们俩最好还是就是占比差不多。如果你很有钱没有时间，其实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或者是你有很多时间但是没钱，就是穷的状态， 对， 也会很残忍。 所以我一直都特别特别想从事一个职业，富二代。真的，我觉得就在我，你知道我特别认真的研究过这个问题，列了一张表格，然后四处查这种职业的这种收入比啊什么的。我最后发现只有一个职业满足，又有时间又有钱，还受人尊敬，那就是富二代。 这是职业吗？请问？ 开个玩笑。一段音乐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Used to it being on the creepy. Yeah, maybe I got so used to just giving you the least time. So nowadays I need more for you. I need something I can keep. So nowadays I need real. Nowadays I need you to take the lead. So if you're right, baby, right up. Pull up from behind, baby, wind up. And you and me, we can shine up. So baby, come and get mine up. So if you're right, baby, right up. Pull up from behind, baby, wind up. And you and me, we can shine up. So baby, come and get mine up. Keep telling me your love ain't free, babe. But if you ever wind up on me, there's a half star right, baby. Drop down, lost and you're not, I need to know. Cause you keep telling me your love ain't free, babe. Hey, yo, bringing the blunt, Emily Blunt. Platinum back, ice bling in the front. I'ma land the jump, Yao Ming the dunk. And I'm playing the field, Brad winging the punt. I'ma tell him I love him, in the foreign and cuff him. Whips and immigration, everything on him is custom. Now they calling me Billy, I'm the GOAT, no Achilles. Heels set dollar Philly, counting the millies to bees. Beep, beep, beep, beep, put the hurt on me. Yeah, I'm wearing jeans, but he put the skirt on me. Rolled him asleep, and then I put his shirt on me. Pussy clean, these niggas ain't got no dirt on me. Gotta play by my rules, so I swerve on him. Got my cash money, you can ask Bird or Slim. Welcome to my paradise, so ribbon my linen. Now we got a big thing for Caribbean women, Baby, I need you to skirt on me, babe. Drop down, love say you're not, I need to know. Cause you keep telling me your love ain't free, babe. But if you ever wind up on me, there's a half star right, baby. Drop down, love say you're not, I need to know. Cause you keep telling me your love.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情况了。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在翻滚朋友圈当中，我们特别想去就是告诉大家最近朋友圈里边有哪些比较热门的话题啊， 新鲜事儿哈，让大家起床精神点，这是又是一个新的一周了。 那其实实际上在朋友圈当中有这样一种人，什么人呢？他们永远是有漫威的东西永远是要看首映。不管是在 谁，你是吗？ 我以前的就是一个好朋友是，然后我跟着他看了不少首映，后来觉得自己就是 审美疲劳了，对吗？ 就算了吧，真的不是从内心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漫威，所以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我其实一直理解不了对漫威的那种热爱。 Marvel， 好，我真的不是很理解，因为我好像从小对于这种虚构出来的人物和故事，都觉得我要有点距离感恨他。甚至是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都会觉得这是虚构的。 钢铁侠你不喜欢吗？ 钢铁侠我很喜欢呐。虚构和科幻是两回事儿。 就 因为科幻讲的是未来的事儿。 但是漫威讲的就是比如说钢铁侠呀，绿巨人啊，黑寡妇啊， 铁甲钢拳我是 OK 的，就是这种。铁甲钢拳是讲的一个在未来一个爸爸和他的单亲爸爸和他儿子的故事，然后他儿子非常的喜欢机器人，他就为他儿子做了一个打架的机器人，去参加机器人拳击比赛。 我明白了。但漫威其实主要都是讲一些怎么说更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 个人英雄主义 就是他要拯救人类。 总之最后他们都会赢啦，有什么好看的？ 哎，我也不知道了。我觉得就是在电影方面，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电影，就是其实在国外比如说有一些电影啊，他们在最后其实是会给一个比较模糊的结局的。就比如说可能你觉得好像这个电影居然是坏人赢了。然后如果是坏， 这是因为他们要拍续集吧。 我也是这个反应。那聊了这么多，其实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在这个 X 战警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叫做排皇。 嗯， 这个排皇呢有两个主要的特点。 嗯， 一个呢是他玩牌玩得好，第二个呢是他长得帅。 哦， 那排皇其实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定档了。 嗯， 然后呢最近已经是敲定了他的这个上映的时间，是在2019年的2月14号。 嗯， 那在这一天呢，大家肯定是准备好了这个玫瑰，然后准备好了巧克力。嗯，那其实实际上就是排皇他的筹备已经是非常非常久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备了。 嗯， 那目前确定的主演是查宁塔图姆。 嗯 啊，然后其实实际上排皇要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呢，是一个喜剧故事，然后名字叫做难道不浪他和新上线的这个难道不浪漫。嗯，同样的也是作为这个 情人节档， 对，嗯，华纳影业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双保险。 嗯， 然后再介绍一下吧。 嗯， X 战警呢一直是福克斯就是制作最重要的一个系列作品。嗯，我们也知道它的商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嗯， 那目前呢这个它发行的十部 X 战警的电影的系列当中，毋庸置疑的是包含了就是海外和本土的受众。 嗯， 那 X 战警天启是靠着海外超过70%的票房是这样的占比撑起来的。 嗯， 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它在就是整个的受众构架上面来说还是一个全球的视野。 嗯，你提到天启这个词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一集我好像看过。我为什么对漫威这么无感，就是因为我看过所有漫威的电影，我都记不住它的情节。 嗯， 比如说什么蝙蝠侠大战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记不住情节的。 X 战警天启这一集是我觉得就是 比较棒的， 就是特别特别狡猾的一集。 嗯， 嗯， 我简单给你描述一下吧，就比如说现在我拍了 X 战警1、2、3。 嗯， 好，现在我拍到第三集了，是不是就等于是一个三部曲，对不对？ 嗯， 然后呢第三集的内容就是说就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然后被反派的角色掌握了一种就是 X 战警的基因。 嗯， 然后他用这种基因呢就制造出了一种可以就杀死全部 X 战警的一种机器人。 嗯， 因为他会就是变化，就是你是什么样的 X 战警。 嗯， 然后我就变成克你的那个。 嗯， 然后他们最后发现就是说只有一种情况能够改变这样的局面，就是改写历史。 哦， 然后呢他们就用这个 时光穿梭机， 时光穿梭机，然后把这个历史从一开始那个原点改变了。 嗯， 然后 X 战警的第四集， 嗯， 就是从那个改变的原点开始重新拍。 明明就是这个编剧江郎才尽，不知道怎么往下编好吗？就重来一遍吧，我们重新编一次。 重来，让我们重新来一次。 嗯，人物都不变，还可以省点劲儿。 没错，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X 战警系列的《排皇》这样的一部单集啊。 嗯。 重新来，其实分手也是重新来，对不对？ 分手是重新来吗？是重新做自己啦。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专家最近研究说呢，说残酷的分手最为健康。什么叫残酷的分手呢？就是直截了当的跟你说，我要跟你分手，我们老死不相往来了，而不要就是瞎磨叽，对吗？ 嗯， 就是犹犹豫豫，比如说这个欲说还不说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先采取不理你、冷淡你、疏远你的这种方式，或者让其他人拐弯抹角的跟你说，或者通过一些暗示，就这些方法都不如直截了当的说分手来的对对方更好。 嗯 嗯，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呢他和他交往了大概4、5年的女朋友就是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找了一个新鲜感的这个女朋友吧。 嗯， 算是类似于有一点就是我们判断当中有一点渣男吧。 嗯，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自己还是爱着自己以前的那个女朋友。 嗯， 然后他想跟他自己就是新的这个就是女朋友分手。 嗯， 然后呢他就来问我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问他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应该怎么样跟这个女生说。 是哪个女生？他的前女友还是现任？ 现任。 嗯， 就他现在要和他的前任去复合了。 嗯， 然后他要和他的现任分手。 嗯 嗯，然后我问了我身边所有的女生朋友， 嗯， 答案都是一个， 嗯，直接说。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让她说？建议她 承认自己是个渣男呢？ 然后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就会告诉他说我其实是要和我前任分去复合了，我没有办法忘掉他，所以我现在要和你分手。 我觉得倒不一定要告诉对方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是主动承担这个主动要分手的这个事情是要做的。 那 就承认自己是 为什么呢？ 没感觉了，不爱了，我觉得这也是真话，对吗？ 哇，你是女生当中给答案给的比较特别的一个， 是吗？其他女生怎么说？ 所有的女生朋友都告诉我说，让她直接说， 就是扎到底，对吗？ 就是因为她好像我身边的女生朋友给出的建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她们就说，如果你告诉一个女人说我们没有感觉了，我们不爱了，然后这个女生就会疯狂的自我寻找原因，她就会在想说到底是哪里不对。 这个我们看从哪个角度来说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说幸福是来自于比较，对吧？比如说我拿了10000块钱的奖金啊，我特别开心，但是突然听说我同事拿20000块钱，我这幸福感就大打折扣了。那有的时候这个不幸福感不性感也是来自于比较的。我觉得你告诉一个女生就说啊，我真的对你没感觉了，这个还 OK。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说我要去跟我前女友复合，那在这个现任女生的心中就会有一个比较了，我哪里不如她，我们俩的相处哪里不如你们俩的相处。我觉得这种无穷无尽的比较才是痛苦的来源。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你就告诉我们俩之间的问题就好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要跟我说， 但是 哪怕你要跟林志玲去 dating 了也不要跟我说。 但是按照这样的研究显示，不应该是就是说的更直白来说更健康？ 我觉得他说的其实是说你不要优柔寡断了，因为有一些人为了不想做恶人，他在有想分手的念头之后呢，他还是维持着这个关系，只是不对对方好了，这是一种迂回的分手的方式，对吗？我不对你付出了，我只等着你来找我，我对你应和敷衍，直到有一天你受不了了，你要离开我，哎，这个时候我觉得解放了。相对于这种方式来说，我觉得还是你最好承担那个你要主动分手的那个责任好了。 OK， 明明知道这就是一场意外，说这是一根火腿肠分两半，一人一半，这样的分手好， 对吧？大家都有的吃，挺好。而且这个专家们还做了一个比喻，说比如你家的房子着火了，你的当务之急呢是这和这个是知道这个新闻并尽快的采取行动，而不是听别人对你表达同情。这是一个紧急的问题。 其实关于情感的话题，我们节目其实也涉及了不少啊。但是可能面对情感的时候，我们的智商就会清零。 而且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每个人的情感观真的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 所以你还是要根据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去做一些行动和判断，而不是说有一个通则。我觉得是没有通则的。 但你觉得一个人真的很有可能真的了解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了解这个词太重了，我们可以知道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哪种方式对他来说是一种保护，哪种方式对他来说是善意的谎言。我觉得这是知道啊，限于知道层面，从这个层面上做出的对对方好的这种行动和判断，我觉得你的善意就够了。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要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的环节。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摄影师。Deja vu, in ways I knew, my focus remains on you. I'm so true, I love that, cause who would've knew? LBC, me, do what it do. Question, is your bad water ran for ya? Cause I could be the man for ya. Baby, are your bills paid? Were those dinner reservations made? The whistle's the bell. How about your hair? What about your nails? See, I can have it done for ya. Looks like I'm the one for ya. I'll crack the whip and get a little action in here, my dear. But first, relax a bit,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e clear. Take off, smile at you, smile. I

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看到现在很多的小伙伴都已经起床了，迎来了全新的一周。 没错，那全新的一周是什么样的一周呢？ 嗯， 也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那这个微微一笑也是鼓励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周的刚开始的时候多插 flag， 对， 到时候能实现几个再说呗，对吧？咱们先插上。 好，我先插一个 flag， 我这周要去上健身课。 我这周恢复健身。 好，你中间隔了多久？ 三个星期左右。 哦，我已经隔了差不多有 两年 四个月了。我是一个 依稀记得两年前 从来不健身的人，我真的有四个月都不去健身，而且我原来是一个健身不能说狂人吧，但是很有规律性。 健身狂人吗？ 然后真的吗？ 嗯， 健得很有效果。 他的朋友圈简直了，我跟你说，人家现在是负重王。 没，他在举铁了，我有看到。 他是在举铁的。 然后做那种就是卧推，我们叫，就是躺着然后举哑铃。 对，然后还有就是练那个臀部肌肉的。 哎，臀部是很难练的一个部位，因为亚洲人的这个臀部本身就是没有那么的翘臀，然后你想把它练起来真的太难了。 那就加油啊。 加油，对。这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加油。所以我这周要开始恢复健身了，而且我在四个月没有健身之后呢，我上周办了一张健身卡。办完了之后10天都没有去。 没事儿，十天嘛才。 身边人都这么说。 健身卡都是以月和年的单位来记。 不可以。 我说的是没去的时间了。 好，这周先多立一些 flag。 那在嘉宾到来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的嘉宾叫苏宇。那我和他是在北京认识的，但他之前呢是在伦敦学习。他目前呢是一位肖像摄影师。 肖像摄影师啊，我也有一个师兄是做肖像摄影的。他们开了一家照相馆，叫当时照相馆，名字非常的浪漫。然后在做了几年的这个个人工作室之后呢，今年已经开到了北京比较大的商场，就是大悦城里。 哇！ 而且他们是给，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个，有一个歌手叫程璧，其实也是蛮有名气的，对吧？程璧就是唱这什么当年共剪窗，还有一些什么要死在就死在你手里，就是和那个叫什么 莫西子诗 一起唱的合唱的。 OK， 程璧他们给程璧拍了专辑的封面。 OK， 所以现在有点名声在外了。拍肖像现在是一件我觉得有点火了的事情。 哎，你觉得如果是你拍肖像的话，你会需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的脸和什么样的造型？ 我一定要是左脸。怎么了？ 对自己的认知这么清晰？ 非常的清晰，因为我只有左边有一个酒窝。 所以你喜欢酒窝？ 因为我觉得比较有特点。 OK， 我没有酒窝，酒窝就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过。 没事，可以抠一个。所以你的肖像有什么要求？ 帅。 这个不是你的要求，这是告诉 P 图师的要求。 不是，我要告诉我的肖像摄影师，就是要让 P 图师先感知我帅，然后再在我的帅上加帅。 好难伺候的顾客。 说实话，我觉得肖像摄影其实现在慢慢的已经成为了大家必备的一个就是东西，对不对？ 我觉得从这个北京出现第一家小相馆的时候，就是拍证件照变成了一件很洋气或者说被大家重视起来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张什么唯一的最美的最好的证件照，然后去找工作呀，或者是放在你的一些社交网站上。那后来呢又出了很多相同的类型的品牌，比如说海马照相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当时照相馆，就是专注于肖像的，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背景，或者说室内的布景啊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单色的一个背景。 对， 然后全凭你自己的一个表现和摄影师的一个捕捉。 对，明知道那是一场意外，他说爽爽是360度无死角的最好。 在天哪，这是我这周听到的可以开心一周的话。 我觉得你很诚实，喜欢说实话。 不是，你再念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 他说：“爽爽360度无死角最好，大笑。”嗯。 听得有点心虚。 后来紧接着说，水水就是耍酷，嗯，就是要耍帅，嗯，就是要酷帅， 嗯 ，OK， 那在他就是嘉宾来临之前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另外再分享一条新闻啊， 嗯， 是来自一位老爷爷，对不对？ 老爷爷是一位爱喝茶的老爷爷，英国老哥， 嗯， 其实这些年呢，这个在这个茶的传统大国，喝茶的传统大国英国呢，也是被咖啡开始收买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这种传统的饮料茶了，开始走进了咖啡店。 嗯， 那这个老哥呢，他就觉得不行呀，这个喝茶的传统不能消亡啊，我就是一个曾经很爱喝茶，未来我还要一如既往继续喝茶的人啊。他说他每天要喝多少杯来着？12杯，对吗？嗯，要喝12杯红茶，哦，15杯以上的红茶。 但很多事情我真心的是觉得过犹不及。 嗯 嗯，就是如果你很喜欢，我觉得还是要保持那个量， 对， 是在一个 那个距离 刚好， 那个距离， 或者说差一点儿。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差一点儿， 嗯， 比刚刚好更美。 嗯， 在吃上。这是为什么？就是每次来我家吃饭的时候，如果是我做饭，我做菜，我就会故意做少一点。 嗯， 就 所以去你家做客会吃不饱走， 吃不饱就吃不饱，主要是吃心情，好吧？来我们家还管饱呢， 因为你做的有多好吃一样。 OK， 那我们一首音乐过后，一会儿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苏雨。 And some Oscars, they deserve Grammys, they imposters. I be rolling with my project homies, it's a vibe. I just did some feels with the homie, it's a vibe. Been an overspent size, it's a vibe. Yeah. I go through with triples and some shotter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Yeah.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Yeah. That I,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 I shattered your dreams with the cream I make. Cream I make.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Shit I say. I can't feel my toes, but ain't gon' fold up.I was in the double R when I rolled.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id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iding 85.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Bro, I dig what I'm saying, Chanel Drake's on me, Amy D. I dig what I'm saying, she look like she's sponsored by Mercedes. Dig what I'm saying, this Creek alone is on me, baby. Dig what I'm saying, I'm going hard, huh? heart, yeah. I fall verbally in your memory. In your memory. You should be glad I'm showing you sympathy. Showing you sympathy. I gave you true love out the gutter, out the gutter. Never let you go, you gon' suffer, you gon' suffer from it. I go through with cripples and some shotter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That all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 I shattered your dreams with this cream I make, cream I make.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What? I can't fit my toes, but ain't gon' fold up, hold up. I was in the double law when I roll, when I roll, when I roll, when I roll. Yeah. LOV on my right leg. Nah, hinges overload, you just say. I feel like I should be giving up. You can't leave it, it's too much. But I'm tired of you leading me on. Where this shit is going, and I've been stuck in all your apologies. Gave my all, but you want all from me. Keep your love, it doesn't feel the same. I hope it hurts you when you hear my name.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摄影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但还是要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 嗯， 那就是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类节目《微微一笑》。 嗯，我是主持人王守昂，我旁边是主持人水水。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北京时间 APP 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媒体，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 嗯 啊，那现在我们的嘉宾呢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会聊一个跟肖像摄影有关的话题哈， 跟摄影有关的话题。嗯，那 水水，你觉得什么时候会需要到肖像摄影？ 我觉得就是在我需要通过影像去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时候。来，请坐。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摄影师苏宇，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用你面前的话筒就可以了。 嗯啊，大家好，我是摄影师苏宇。 欢迎，摄影师好严肃哦， 对不对？ 摄影师不应该是那种，哇，很潇洒、很自在，然后很有个性的吗？ 他穿的衣服是那种长飘飘的呀， 啊，对对对对对， 会扬起来的那种。 对， 是衣服是还蛮个性，但是性格还是比较内敛一点。 性格比较内敛一点哈。其实刚刚在你来之前，我和水水大概聊了聊现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肖像摄影的市场哈。我们其实聊到的是一个比较专的肖像类的，就是证件照， 嗯， 现在蛮火的。然后在北京开了非常多家这种高端的证件照的店， 是 生意也很好，一张证件照照要200-300块钱呢， 要的， 嗯， 有， 主要是 P 图费吧， 主要是 P 图。你觉得为什么要的这个词？你是说它物有所值吗？ 对，因为它跟普通的证件照它不一样的是，它其实用了专业的灯光设备之后呢， 嗯， 还会从前期从服装， 嗯， 到拍摄到后期修图， 嗯， 在符合证件照标准的情况下做了一个优化， 嗯， 但这个优化其实是值这个钱， 嗯， 对， 嗯，200-300块钱有灯光。服装还有背景还有后期，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其实是用到了一个小的团队哈， 对， 200-300块钱，嗯，如果能展现你最好的一面，我觉得还是值的，而且可以用很多年。嗯 嗯，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是跟摄影有关系的，想问问苏宇最近在忙什么，一个摄影师 啊。我最近刚从上海时装周刚回来， 嗯， 然后拍了一些朋友的品牌， 嗯， 然后拍了一些朋友的时装的后台照。 嗯，那我们就从那种就是比较容易的话题开始吧。 OK， 就是一般来说，我觉得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来说，拍照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头疼的问题，就是 pose 问题。 嗯， 摆姿势。 对，然后摄影师其实是有就是某种类似于比较捷径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寻找到一种 pose 的捷径吗？ 对于普通朋友来说的话，那其实就是不要总是直视镜头。 在 不要总是看镜头， 对，不要总是看镜头，然后让自己的姿势先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呢，往旁边稍微看一下，这种稍微随意点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入门的一个开始。然后再其次的话，可能让动作再随意一点，再随性一点，不要像摆拍的痕迹太重，会好一些。 我觉得高级的摄影师一定都会拍出那种看似很不经意很自然的感觉的照片呢。 我跟你说那种照片全都是摆拍啊 因为抓拍很费片儿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摄影师，然后你在朋友圈里发，就是刷那个照片、然后你会觉得说有哪些姿势有就是摆拍痕迹很重吗？比如走路你会觉得摆拍痕迹很重吗？ 对，会有一些街拍这种会觉得摆拍痕迹还蛮重的。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摆拍就是不重？比如说什么什么姿势，比如坐着吗？还是读书、喝咖啡？ 其实这些来说都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 做的感觉， 对，重要可能还是情绪。 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后，我还挺喜欢拍照的嘛，特别是就是自己进去拍，就是拍自己的那种。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研究说什么样的姿势会显得就摆拍的痕迹不那么重。然后我找到了一个天，就是真的是无敌的姿势。 是吗？ 假装招出租车。 有。 我跟你说，假装招出租车这个动作，你怎么摆都不会觉得在摆拍。 是吗？ 你会觉得吗？ 对，这个还蛮自然的， 这个超自然的。 我会觉得好假，你 没有， 你招手坐出租车，什么人会拍你啊？ 就你旁边的人会拍你啊？ 哦，好神奇啊！ 我就觉得，因为你假装招出租车的时候，首先 那我再给你提供一个更加没有摆拍痕迹的吧， 好， 背影。 我最近是很爱拍背影，最近是有爱拍背影， 拍背影还蛮有调性的，有的时候。 有没有苏雨？你有没有觉得就假装招出租车这一点很棒？ 这个，而且从上个世纪来看，就已经大概几十年前拍时装片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姿势了， 对不对？ 对，在街边的一个感觉，对， 对， 特别自然， 好用。 而且不一定要伸手，就视线只要延伸出去就很自然。 对， 你们这些个影帝啊。受不了你们。 然后另外你还有什么窍门吗？比如说对于你拍摄的对象来说， 最重要的可能除了姿势之外的话就是情绪。如果情绪能够在比如说在聊天的时候自然而然散发出来，那样的话哪怕姿势是假的，但是情绪和人是真的，那就很自然一些。对， 所以你一般你会撩就是你就是拍摄的对象吗？ 我会跟他先聊天，然后比如说如果是模特或者是艺人的话，我会先在化妆的时候先好好先聊一聊，然后把彼此的那个不熟悉感先降低一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绕他观察一圈，先看看他哪些角度可能比较好看，比较合适拍，然后最后在拍的时候可能会先聊再拍，比一上来就直接拍可能会让他更容易进入状态，不然的话就会让一种马上要工作的感觉会有点不好。对，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的摄影工作室，那个女孩其实蛮内向的，但是她有一对好音箱，当她开拍的时候她就会放音乐，然后就说你就伴着这个音乐扭一扭吧。 对的， 她会这样来调动。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拍照的时候很怕尴尬，我就很怕安静。 对， 安静就会尴尬。 但是我扭了半个小时之后，她说你是跳广场舞吗？ 她就有点尴尬了。 也没有舞蹈基础的人真的会扭，也扭得很丑。 说实话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我还挺关注时尚的嘛，然后我总觉得就是那种所谓的时尚大模，就他们经常摆出来的姿势 是 真的让你觉得叹为观止，但你又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 但是你真的学不来。 真的学不来。 你学出来会很丑，尤其是那种嘴巴微张然后有点酷酷的，就眼睛放空不笑的那种东西，那很难学。 我觉得我还好。 你还好？ 我觉得我还好。 因为你是影帝。 我觉得真的学不来的是那种就整个的跳跃啊，然后手就是感觉遮太阳啊，就那种真的是学不来。 太高端了。 对，那个真的是要经过锻炼才能出来的，那个还蛮难的。 拍的不都是就是大多数不是那种，对不对？ 我拍的现在除了肖像之外呢，还有时装，还有一些自己的创作。像那种 时装就是那种， 也不一定，真不一定，这要根据客户的那个要求来看。对，那种的话可能在运动品牌上会多一些，但你要说时装品牌上那种几率还挺小。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作为一个肖像摄影师，你对于人的整个的脸部的这个构造，然后就整个的结构啊什么什么的，是比较有研究的吧，我觉得 是是。在虽然我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之前后来有兴趣之后，我专门看了那个解剖学，然后一些医学方面的书，家里面还有一个骷髅来帮我了解这个光线。 哇，太好了太好了。 对， 那今天我们就赶紧取经吧，好不好？所以一般来说什么样的脸会比较容易上相呢？ 它其实有一个那个叫考科面具这个事情。 考科面具， 对对对 ，OK， 你要科考克吧，还叫我有点忘了那个词，对， 没关系啦， 就是一个黄金的 布拉布拉面具， 对对对， 黄金比例的吗？ 是，像之前有一个那个把那个一些艺人和模特套进这个面具里，只要在那个面具范围内，都会很容易上相，因为它不论是平面还是电影，都会把这脸给拓宽一部分，对，所以你看到像其实。为什么说那些电影明星都要说要瘦，是因为真的拍起来会显胖。 哇、wow. 所以如果人脸的颧骨那个距离如果能小一些的话，其实还蛮上相。 我特别想问一问拍出来显胖这件事情哈。有的时候我觉得诶自己在镜子里看起来还好。 是。 然后拍出来的照片我觉得我这么胖啊。然后我就问我身边的人，我说你每天见到的我是这样的吗？人家说是啊。所以镜子里的那个我是有欺骗性的，对吗？ 因为人眼那个角度吧，它这样看过去是有个交叉的嘛。交叉以后那 我想问的问题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我是和照片拍出来的一样胖，还是和我自己看镜子的时候一样？ 和照片出来的一样美。 我要哭了。 嘉宾太会说话， 嘉宾温柔刀， 是不是？ 导致节目无法正常的继续录制， 受不了。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苏宇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你自己看镜子的时候，是容易把自己看得更瘦的， 对， 是这个意思， 是。 然后照相机是容易把你拍得更胖的， 更真实吧。 然后别人眼中的你，应该就是介于在镜子前的你看到的自己和照相机照出来的自己的那个之间的那个维度吧，我觉得。 对，在中间那个地方。 谢谢水水，我觉得我又瘦了一点。 所以其实你不胖了， 我很胖最近， 珊珊胖了，我们另外的一个主持人 啊 ，OK。然后我想问，就比如说像相机显胖的这件事情，其实实际上就是说它平面会把你整个脸就比如说把它贴上去，是这个意思吗？ 它其实跟镜头的焦距有关系。如果是广角的话，从稍微仰角的角度拍，脸会拉长。但是我焦距越长，那就脸就越被压缩在那个平面上，越胖。 OK，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他们那种，就经常会拍有模特节目什么什么的，他们那种就是有几种，就是什么照相法，我是真的有用吗？比如说就是那个，你知道 怎么样拉长腿呀、 啊？是不是有一种照相，就是不是说 P 图的那个阶段了？就 P 图这个阶段，我们一会儿再聊，就是也是一个重点的阶段嘛。就比如说有人说，就是你照相的时候用舌头使劲的顶住下颚，还是顶住上颚？ 上颚 是吗？是有用的吗？ 会笑得更美，对吗？ 对，会稍微会有用一点，对， 而且会自然一点。 你顶一下。就笑的时候顶住，还是说闭嘴的时候顶住？ 笑的时候， 露齿笑的时候 是 有用的吗？ 会，对， 会有助于我们露出更多的牙齿吗？ 会让自己的那个笑容更稳定一点。 哦，更稳定，因为有一个支撑， 更稳定， 而不是嘴角在发抖。 我真的笑抖过，我真的就是笑得太久的， 就笑僵了，就笑僵了， 会会有点抽搐的一个感觉，对。 OK， 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摄影的话题，请到的是摄影师苏宇。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是欢迎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57，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苏宇分享他的摄影故事。With a white girl Molly and a dark skin Collie, can I rock both bodies? Hey, new Rari, high ride, bow shotty. Keep a table, can we boogie on the floor? I've been stressing all week, trying to clear through the dough now. Ballin' like LeBron now, shots like a pro now. Hello, we, yeah, it goes round. Let me tell you how it goes down. I ain't driving when it's going up, hold me another cup. This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这个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那这个时段我们请到的是一位肖像摄影师 苏雨， 非常的年轻哈。 那要感谢快乐的雨涵在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和我们有互动啊，好不好？ 说什么啦？ 他说他会告诉珊珊说我说珊珊胖。没关系，随便，好吧， 你打小报告啊，雨涵。 然后现在呢还是要继续回到我们和苏雨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摄影的话题。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一开始还是要问一个走心一点的问题吧，就在苏雨看来，你觉得摄影真正打动你的是什么？作为一个摄影师， 最开始的话可能还是在那一刻凝固下来的那个瞬间，但是到后来的话可能还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通过摄影建立的一个连接。凝固下来的除了那个情绪的话，可能还有更多的是在那一刻的一些故事。 所以有没有爱上过自己拍摄的对象？ 在很年少的时候有有 真的 是会因为在那个时候分不清，就是投注的感情是对照片还对人。 就入戏太深。 对会有这个问题， 拍着拍着就喜欢上了。 是 我们刚刚问到，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啊，中间休息说苏雨是不是有工作室什么的，然后他说之前是有的，然后后来经营的不太好，现在就在做一个独立的摄影师，相当于是这样对吗？ 对。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就是国内或者说北上广深的这些大城市里的摄影师的生活的状态哈。我知道摄影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事儿，就是请一个摄影师来比如说拍一套服装其实很贵，非常贵，要五位数吧。 五位数吗？你们现在单价能到五位数？ 就比如说我新出一套衣服 啊， 然后我找了模特来拍，找你来拍，我可能要拍一天。 一天的话其实正常摄影师像我们这样的话是8000到15000都有。 你看差不多五位数左右。 但其实如果你只是拍一套，其实真的不建议拍一天，那样太久。 那比如说会出一个系列，比如说5-6件衣服 啊， 对吧？ 天哪，我 换7-8个场景，真的要这个价格，摄影师很贵的。 你知道最近我越来越感觉到，就是自己做的工作真的是好不赚钱。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问题是我为什么刚刚会提到这个，就是摄影师其实是一个就是你工作一天能赚很多钱的这样的职业，但是并不是你一个月的30天每天都能接到这样的工作 啊。对， 对吧？ 但一个月能接到2天这样的工作就抵了别人1个月的工资了呀。 还有成本呢，你要买设备对吧，你不断的要更新你的设备。 对， 然后你还得修图，总之就是还是有成本的。 就是虽然说听起来好像赚的还不错，但你要因为用这个钱来更新东西之外呢，你还要去拍自己的创作。拍创作是没有人给你钱的，你只能花钱去请模特，花钱找合作，花钱找场景。 明白了。 对， 那这都是要花钱的。我在想，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可以把周围的资源稍微的利用起来，比如说看到一个漂亮的那个姑娘什么的，就是可以跟她说我免费帮你拍一拍，然后她也可以当你的模特啊。 对，这个其实从摄影一开始来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就是最开始可能是自己的朋友，到后面就是一些比较好看的那个拍过的一些客户，到最后现在就是一些经纪公司的一些合作，就是可能会有些新人模特需要样片，他会来找你说哎，那我们要合作一下。这种时候是可以省下一部分钱。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 O2O 的这种模式哈，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大家。因为最近我在尝试用 O2O 化妆，我是非常晚才开始用这个东西的。然后比如说一个纽约化妆师，他上门，他拎着箱子上门给你化妆，化一个妆要500块左右，其实是挺贵的。 对。 然后这个化妆师如果一天能接4-5个活的话，他的一天的收入其实很可观。 对。 比如说这个摄影师，你们比如说跟这种商业的品牌合作，一天要差不多5位数，对吧？但是假如说，哎，我就是最近觉得我还挺瘦挺美的，我就想约一个专业一点的摄影师给我拍一套街拍或者拍一套照片，你的价格会不会低一点呢？或者说亲民一点？ 会这个因为它拍摄难度跟时间上会降低的话，其实会还挺不一样。 然后你也可以上门对吧？ 然后约 会约一个地方， 对，嗯， 现在感觉什么都可以约上门吧？ 当然，嗯、上门洗狗， 这个很厉害了，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很厉害的 是吧？ 这个很厉害的。那上门洗狗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上次也是请到一个类似于就宠物店的一个店主，或者是宠物的 创 业者。然后你知道，就是上门洗狗这个服务是颠覆了整个宠物服务界的， 对，听起来就很厉害。 很省心哎， 对，但是摄影从来都不是一个省心的事儿吧？我觉得 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需要上门的，就是那个一般小宝宝满月或周岁的时候，这个业务也发展的非常好，在北京 上门游泳 啊，上门拍周岁照这种的啊，非因为小宝宝比如说到一个新的环境，容易去感冒啊什么的， 对对对， 而且这个收入也很可观，嗯，上门给小宝宝拍满月照， 因为他移动不太方便，对 对。 苏宇是什么年龄段都拍过对吗？ 之前是，但现在就专注在拍一些肖像跟时装了，就像这种就没有拍，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不专心的话可能就走不了太远， 嗯， 对， 嗯，要专注。 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你在拍肖像和时装的时候，你有感觉到就是一个人的气质和他整个照片呈现来的那种感觉，那种关系是什么样的吗？就比如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比如说一个好像读过很多书的人，然后拍出来就自带书卷气，或者一个就是比如说游历过世界的人，然后拍出来就自带那种就是广博感吗？会有这种感觉吗？ 但其实这种的话，这种大范围的感觉其实是最难的，因为你如果在一个纯粹的背景下要拍出这么一个情绪，没有任何道具跟背景的辅助的话，是蛮难的。 嗯，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感觉。他这个人如果和他的气质、衣服以及背景合适，才能出来这么一个综合的感觉。 嗯， 对，这个 道具很重要。 道具还好，衣服的搭配其实跟这人的气质来说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Okay, 我觉得模特的表现力很重要。就有摄影师经常跟我说啊，今天这个模特很好拍。 嗯， 哦，就是可能他的配合度比较高，领悟力比较快。这种模特是很受摄影师欢迎，但有一些就比较木讷， 嗯， 对吧？ 啊，对， 对，就你知道他怎么摆，他就怎么摆，他摆得很生硬，可能速度就会很慢。嗯， 是这种会， 嗯， 对。那如果是模特和本人来比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模特其实真的是专业的，就是他要出的那个片子，就是那个模特需要的那个感觉。但如果拍真人的话，会有一些和模特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就感觉他 模特也是真人吧。 你说素人， 素人，啊， 素人， 就比如本人， 嗯， 本人 就水水， 嗯，就比如他就是拍本人的肖像， 嗯， 会不一样，对不对？ 嗯，就是拍普通人，相当于，普通人跟模特确实不太一样， 嗯， 因为模特可能只要给他几个关键词，他就能自己能演出一出戏， 嗯， 但普通人的话，你得先跟他先聊天， 嗯， 知道他的大概经历之后，最好还要提前先做功课， 嗯， 知道他这个人大概的一个过往的一些故事。打开他心扉之后再拍照，让他觉得最好让摄影机的感觉让他不存在，是最好的。 对，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看过一些关于荒木经惟的东西， 嗯， 然后就日本的一个摄影大师， 啊，是的，是的。 荒木经惟他其实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天赋就是他能够迅速的让他的拍摄对象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哇塞！ 就他能够迅速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流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气氛的感染啊， 是是是， 一下子就会让他的就是拍摄对象，就是那个戒备突然崩掉，然后就让那个拍摄对象就感觉好像就是他在跟镜头说话，然后他一点都不惧怕镜头的感觉一样。所以他拍摄了大量这样的就是那种很有意思的人像。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在镜头面前紧张，也是因为镜头后面还站着一个摄影师的一双眼睛，所以会不自然。嗯，如果摄影师会隐身的话，就像你说的这位大师，肯定会让大家拍得更自如一些。 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去影棚拍过几次，然后我觉得一般来说，摄影师都会是那种，比如说在道行里面混得比较久了的摄影师，一般都会是这样，就是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啊，眼神不要看我，别人不太好，很好，很好，好好，很美，很美，很美。好，那我们换一个姿势，我们手这样插起来，好不好？来试一下。好好好，很美。 脸靠左边一点，脸靠左边一点，再微微笑，嘴抬头。 微笑，微笑，微笑，嘴稍微放松一点，来，嘴角上扬，再上一点，然后眼睛瞪大， 眼睛亮起来。 会，你是这样的风格吗？ 我会不讲话，其实。我会不太讲话，因为我其实在之前你沟通到足够的一个信息之后， 我就说那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情绪里面，我们先试一下，然后我们拍，比如说拍个五分钟，我会停下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然后说那这里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会不会这样太鼓励，我会这样觉得有点太诱导吧，太对。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就是这样的摄影师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就想起那个就是那种商店 幼儿园的老阿姨， 就是商店门口早上比如6点6点半的时候，大家就会鼓励说今天要怎么样，然后 啊对 努力努力努力 我们是谁摄影师 我这样有点用力太猛的感觉，对对对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 但是经过这种专业摄影师的调教吧，或者说他的指引，其实拍出来的照片还是会比就是普通朋友拍的好很多，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好，是吧？一定会是这样的。 但苏宇在拍照的就是之后修图你是怎么看？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法国出了一个就是规定，就他们规定如果你在照片上使用了修图的这个软件的后期处理的话，你必须要在照片或者是正文当中提到照片经过了后期修饰，要不然会被罚款。因为他们发现就是因为就是修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会让法国很多的年轻的女孩认为自己就是不够美，让他们认为好像很多明星啊模特啊天生就是这个模样，然后他们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厌食症啊，然后就是害怕肥胖啊，然后就是因为就是要减肥造成的抽烟啊，然后酗酒啊等等等。 我觉得这可以叫做是反 P 图主义了。其实现在朋友圈也有些这样的姑娘，她会发一张图说没有 P 哦，全素颜哦之类的，会受到多少 好敏感 全素颜还不 P 图，那真的是很勇敢。 我觉得我受不了。 你都受不了？ 我的意思是我受不了自己这样的照片。 我也受不了。 我基本上照片我觉得还是要 P 到一个看起来不能假，但是得好看一点的地方， 就是不能太糙了，就是得磨磨皮，稍微磨一点点。 苏宇拍完以后修图的就是这种改动大吗？ 我的话我会集中在前期上，我的照片如果说前期80%的话，后期可能只有20%。对， 那很厉害哎。 对，因为我觉得前期其实非常重要，无论是光线还是现场的一个感觉，只要能抓到的话，那其实后期就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那种所谓的什么最美证件照什么什么什么，就这家拍出来的证件照最美，我觉得前期大概就5%吧。 是吗？你觉得全靠 P 图啊？ 后期就站在95%，然后甚至于他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去照那个深圳还是广州吧，有家最美证件照，然后我去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的两只眼睛，他说你这只眼睛是不是就肿了？我说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那你就把我左边的眼睛 P 一个放在右边 啊， 然后他就说好，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就把我左边的眼睛就是复制，然后掉了一个方向，然后粘贴到了右边， 所以看起来像不像外星人？ 然后 P 出来，我是觉得就是挺帅的，但根本不像我了，而且特别假，就我是没有办法接受那样的证件照， 太假了，有时候 有太假了，有 太假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的很多明星的那个照片，我就在想说他们的经纪人是怎么同意这样的照片，就是直接 P 到假到，我觉得就不是他本人了。 也许这个明星的心里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我很怀疑这件事， 对吧？ 其实 P 图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了，或者我觉得 P 图估计以后会不会有这个 P 图的法律或之类的，就是说你的哪一些照片是要限制你 P 图的这个程度，或者说你这个 P 图的这个失真的程度，要不然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呗。 对对，会，因为之前就听到有人说他拿了那个最美证件照去过美国海关的时候被拒了，被赶回来了。然后参加一个什么税务考试的时候， 说你是不是去了趟韩国？ 还有一个在国内参加一个税务考试还是啥的，说你这个不是你，你不能考。对，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本人要求说要修的再过一点，是这个问题。然后他修完以后，他自己觉得很漂亮，但是过海关啊啥的就不认你了，觉得太假了。 哎，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和摄影师聊这个话题来说的话，其实你们就是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们是知道就是镜头其实永远记录下的都是比你自己更丑的那一面，对吧？ 这个其实看光线。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摄影师特别好的一点是，摄影师他就是调光的时候，他可以利用光线就真正的把一个人的整个的廓形啊，比如说轮廓啊什么的，就真的是做到很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普通的光线怎么照都不可能照每一个人吧。 嗯，就比如说如果 可以拍大逆光，很美的。 就比如说， 就是看不清人脸，然后会有光在你的光影在你的脸上闪现。 反正你的照片不是背影就是大逆光，我也是想吐槽了。 就如果在家里面的话，把所有的窗都关上，就留一扇窗，然后拉开一点窗帘，留下一个窗光。如果人在窗那个侧后方的话，在脸上会形成一个像伦勃朗一样的光线，就是一个三角区在脸上有一个高光，那边在阴影里面会非常漂亮，非常的美。 今天就回家试。 对，在窗边就可以，其实可以拍到这样的照片。 刚刚我们说的是在家里拍照哈，其实苏宇应该也有旅拍过，对吗？ 对对对， 也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是， 我们来聊一聊旅拍的事儿吧。这个其实我挺感兴趣的。 在行， 你在行啊？你找过旅拍吗？你做过旅拍？ 我自己当模特旅拍过很多次。 哦，是吧？ 对， 我一直很想就说请一个旅拍感受一次，但是还没有这样的行动力。旅拍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吗？ 其实还好。 还好啊。 对。 我再问一个，先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这个旅拍，你的这个旅费是谁给你支付啊？都是怎么样去分这个你的，比如说就出行啊的费用？都需要这个比如说顾客来提供，对吗？ 比如说如果是品牌或者是那个甲方来看的话，那这个他们来承担是比较合理，但如果是素人或者朋友来看的话，那最好是如果是合作，那就是自己付自己的了。或者是对 AA 制。 对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旅拍最重要的是取景。对，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摄影师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样从那种就是大家看起来都好挺美的一个风景里面，然后找到一个适合把人放进去的角度，然后正好你衣服的颜色和周围的颜色，然后你整个脸的轮廓，然后光线什么样的都完美的统一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挺难的。 对，因为有时候景好看但放人进去就不和谐。 对， 非常不和谐。 而且就比如说我后来都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去公园玩，然后我就会倾向于就比如说大家就不要穿绿色蓝色或者黑色的衣服，其实去公园玩是比较适合穿 白色 红色 啊。红色也适合。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衣服， 黄色， 然后人就会跳出来，是有这样的考虑对吧？ 米色之类的浅色系其实就可以。对， 那什么时候适合穿深色系呢？ 深色系其实我现在一直都是穿深色系，那那样的话，那在 深色系应该比较百搭吧。 对对对，穿深色系这么大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不会拍自己对吧？ 也没有。主要是因为这个也比较方便，有时候如果你比如说参加一些有视频跟平面同时存在的活的话，你突然间闪过一个黑影没什么，闪过一个白影比较费劲。 就 比较安全， 还是为了要遮掩，就隐藏自己，对不对？ 有一点这个意思，对对。或者是根据自己性格来看的话，更适合这个黑色，会有一点。黑色的话，我觉得哪都可以。其实你无论是放在山川大河里，还是放在一些悬崖上，或者一些很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或者放人群里，因为放人群里，其实在周围都很亮色的情况下，你一个纯黑色的存在，还挺亮眼的，还可以。 我最近常常有惊叹，就是我可能步入老年的阶段了吧，感觉。 是吗？你不是选座还选靠窗吗？ 我都选靠过道了。 你要选靠过道了。 对， 你老了。 然后我最近发现自己慢慢的从这种都市的这种迷恋，转向了对大自然的一种喜爱。 哦，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 我最近越来越想，就是去到一些就是山清水秀，然后大江大河的地方，而不是去那些都市，就是比较嘈杂或者比较喧闹的地方。 那样的地方也比较适合拍出有感觉的旅拍照片。其实我一直都想象，我想拍的最理想的一套旅拍的感觉，就是那种在森林里，有一点神秘感，有一点魔幻感。我曾经在一组 裸奔， 这个就厉害了， 好吓人啊！哪里来的怪兽？ 吓死了！ 森林里的小伙伴们要报警了。 鹿就打电话给大象，说快快把长颈鹿叫过来，我们一起看裸奔。 给动物们乐呵一下哈， 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拍。然后我曾经看过一套，应该是日本的一个就是电视剧的明星拍，他就穿了一个很简单的白衬衫，然后一个人在森林里拍。 过分了，过分了。 怎么了？ 白衬衫配草坪和森林，那就是真的是没得说的， 对，没得说，对。然后他的妆又带一点点神秘感，就比如说稍微有一点亮片啊，或者有一些暗蓝色的眼影，感觉就像森林中的精灵。所以我一直很理想的就是想拍这样的一套旅拍的照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成型。因为有的时候又怕 请一下吧，就是他在约你合作一下，然后比如说在北京找个森林，然后往上稍微的穿个白衬衫，然后比如说摆只褶裙是吗？ 对， 就那种短一点的会过膝的长裙， 对， 然后在森林里面有一种风一样的女子，然后像森林中的 不是裸奔，别再脑补了， 没有，我就说森林中的精灵， 对， 感觉 对对对， 风一样的女子， 对， 然后跑起来啊，或者跳起来，或者躺在草坪上，或者是在绿色之间那种感觉。 我觉得会是很独特的一组照片。 哎，说旅能不能就是在节目的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比如说你觉得绝对不会错，就什么样的人进去都会好看的一些场景呢？就比如说我觉得白衬衫配草坪或者森林，是基本上这个人只要你是个人，就都会好看， 是吗？ 不是吧，基本上 如果是一个200斤的大胖子呢， 也会好看， 他只要能笑得够真诚，其实也很好看。对， 森林里的白胖子， 你在鄙视胖子，我跟你说， 不是不是， 你挖个坑， 来点土。 所以介绍一下吧。 好，其实啊，比如说现在秋冬季节了，那你穿一个那个长风衣，浅色系一点，再像刚才说的是森林或者一些在大漠。或者是草原，其实都挺好看的。 风衣配沙漠是真的是永远不会错的。 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反差，就是反差很大的那种。比如说，我看过比基尼配雪山。 也有，我只是觉得那样对 这个很平。我最近看到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在类似于那种就是冰川之类的，然后直接就是裸上身，男生，然后就秀肌肉的那种，我就觉得看到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太平了，这必须要点个赞。 看到照片就觉得有一丝凉意。 是有之前有模特，比如说在冰岛这些地方拍泳衣或者拍一些全裸的一些图片。但对模特其实要求还挺高，因为要保持住你的体温的同时，还有情绪化。因为你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如果有失温症还挺危险的。就你体温一旦低到了某一个程度，真的挺危险的。 衣服脱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出一张这个理想的照片怎么办？模特已经快冻僵了。 快冻晕了都。 对。 对。 然后还有呢，比如说除了就风衣配大漠之外， 还有其实配草原或者配一些草甸，就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广的地方，像北京周围也会有一些这种山，还挺好看的。 OK， 那在节目的最后，其实还是想让苏宇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在你看来，你觉得摄影对你意味着什么，或者对于大家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你想说的话，好不好？最后的一分钟留给苏宇。 好的，好的。摄影最早来说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爱好，但是在我面临一个职业选择的时候，当它成为我一个职业的时候，那一切都改变了，就不一样了。就可能会有一些生计上的一些困扰，也会有一些爱好上的碰撞。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如果没有退路的情况下能走下去的话，才能走得更远吧。对，如果只是当爱好，我可能到了30岁还是一个普通 业余摄影师。 对，那种 没关系，事业爬坡期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一些瓶颈或者困难，只要坚持下去就好。好，感谢摄影师苏宇今天跟我们分享他做摄影创作工作的一些经历和感受。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来临之前吧，再出几套好照片。那我们今天呢，微微笑也马上要结束了。 也是要感谢快乐的雨涵和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陪伴啊，非常感谢你们的留言很多。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回复了啊。 谢谢大家，明天来继续跟我们互动。 那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明天是王爽和文文。 给大家带来节目。 明天不是你和袁一吗？ 哦，对对对，明天是我和袁一，好吧，说错了啊。 好的， 明天我和袁一，然后大家明天不见不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拜拜。